两个人叽叽喳喳喳哈哈嘻嘻，哎呀我的妹，人气转身转回了，转回了我的门啊，我的门。 自由，若是情啊你将会愿意。 不晓得嘞，是我这个上午下午领钱熬杯，巧娘巧牙生几个呀，聪明伶俐的在喽喂，大几个呀，干干净净说说理理。 啊。 石头滚石